你一直问我上一世后面发生了什么，我不敢告诉你，一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我不好，我做了很多坏事，对不起太多人了。你在幸福的和平年代长大的，我怕你接受不了，害怕那样的我。二是因为你现在还小，很多事情不是你这个年纪可以承受的，等你长大一点，坚强一点，我到时候再慢慢告诉你。人鬼殊途，我作为巡使最不该滥用职权，违反音律，可是我害怕，我怕你爱我，更怕你不爱我，怕你以后和别人在一起不要我，不能像一个正常男人一样陪在你身边，这对你来说多少都有些不公平。人间很美好，酸甜苦辣各有滋味，如果有一天你遇到别的更适合你的，想去过正常的生活，我可以随时离开，但在那之前，我会尽我全部去陪伴你，守护你。所以你愿意让我暂时做你男朋友吗？ 你这样搞得像求婚一样。 从前有人告诉我，表白的时候要跪下。 何峰虽游荡人间几十年，却没有关注过旁人情情爱爱的事儿。听他这话，顿时觉得此举有些不合时宜。 我老土了。 你先起来吧。 你是答应了？ 我不在乎你是人是鬼，我思想保守，那些记忆塞进来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是你的人了。 哪些记忆？ 就那些。 哪些？ 你明知故问。 不知。 我要回班里了。 季彤闷红了脸，感觉身上发热，快要烧起来了。他躲着他的目光起身绕出去。何峰站了起来，挡在他面前。明明可以直接从他身上穿过去，季彤却停住了脚。一阵风吹进林子，卷下树叶。季彤抬起头，看着树叶与无数绿顶鬼火交杂落下，何峰的脸忽然靠近，经过一片落叶，碰上自己的嘴唇。他瞪大了双眼，看着近在咫尺的何峰。 他在亲我。 绿色的光从何峰的眼罩发散出来，将他的视线完完全全地占据。季彤感觉不到他的温度，呼吸任何气味，只有唇上冰凉的树叶证明着他的存在。人鬼两隔，往远些想，余生这几十年皆要如此度过，第一次感受到那会是个很漫长很艰难的过程。和风退后，树叶也无声地落在了地上，那眼罩像一个魔盒，收回了那些神秘的绿光。他温柔地看着季彤。 吓到你了？ 没有，就没反应过来，太突然了。 抱歉，我鲁莽了。 没有，不是，那个， 季彤咬了咬嘴唇，上头还留有树叶上沾染的露水味道。何峰看着他慌乱的表情，无言片刻，倏而笑起来。 笑什么？ 季彤皱皱眉，随手拾了个小石头朝他砸过去，石子儿穿过他的身体，落在湿润的土壤上。 笑你是个小姑娘。 幼稚。你三岁。 以前你就老说我三岁。 何峰想起前世他说话时的样子，唇畔的笑又深了几分。 现在不一样了，我要是活着已经是一个高寿老人了，能做你太爷爷了。 远处的楼忽然恢复光明，启彤看过去， 怎么来电了？ 可能离得太远了，失效了。 好吧。 要回去吗？ 算了，反正都出来了，再坐会儿。 不怕被发现了？ 就说肚子疼，去卫生间了。 好借口。 你不坐吗？ 不坐。 你这么直勾勾地看着我干什么？ 喜欢。 你们鬼魂也会和人一样做那个是吗？ 哪个？ 就是那个。 哪个呀？ 你没什么，明明知道我指的是什么，一而再再而三的装傻充愣，这个老鬼越发不正经。 为什么会问这个？ 就是好奇。算了，你就当我没问。 会做。 何峰盯着他的脸平淡地说。七筒余光仓促地偷瞄他一眼，又讪讪躲开。 不用害羞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。 谁害羞了？有什么好害羞的？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